呼啸战队在冬季转会窗中没有完成他们认为的可以解决战队问题的转会，就这样开始了他们赛季的后半段。上半赛季虽然遇强屡屡不胜，但在中下游战队面前，呼啸战队的实力还是非常坚挺和强势的，这让人们到底还对他们保有了一丝信心。但是现在，神奇战队，就算这队也是出乎意料的表现， 但是这也只能说明他们是有一定实力的。赛季过半102的积分，第12的排位，这样的成绩实在不好冠一个强字在头上，这是典型的中游战队成绩。但是现在，在这样一支中游战队面前，呼啸输了，这无异于扯掉了他们最后一块遮羞布。呼啸这队到底能不能出成绩？那问号也是越来越大。 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呼啸队长唐昊更是大发雷霆，严厉斥责了战队不够努力。可是，呼啸战队的问题真的是努力就可以解决的吗？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呐。荣耀并不是只需要努力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除了努力，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而现在的呼啸战队缺乏的不是努力， 不是求胜的信念，而是赢得胜利的方法，尤其是在团队赛中。原来的呼啸战队，他们取胜的钥匙就是猥琐流。现在他们扔掉了这把钥匙，却没有配一把可以继续开锁的新钥匙。一堆锁匠忙忙碌碌的在那儿瞎折腾，死活就是打不开那扇胜利之门。 加油，努力，打起精神来，我们不能输。 只是这些士气上的鼓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呼啸该怎么办？在次周赛前版的电子竞技周报上，呼啸赫然以这样的大标题登上了头版头条。在讨论过安文义有多弱和白树有多强这么这两个人实力问题后，呼啸的团队实力开始成为人们关心的新话题。 呼啸战队自己也在接连不断地收到粉丝们的抗议，呼啸战队迫切需要一场有说服力的胜利，于是他们的机会来了。第25轮，呼啸战队主场迎战轮回战队。这个说服力会不会有些过头了呀？呼啸战队的一些选手都有了将账号卡吃掉的冲动。 这是最好的机会。 他们的队长唐昊却是无所畏惧地出现在他们面前，还有什么比击败轮回战队更有说服力的呢？唐昊说道：“大家打起精神来，用这一战让所有人看看我们呼啸战队到底是什么样的。”赛前的备战室里，唐昊队友们做着动员。可是这种话，呼啸战队的选手真的听得已经有些麻木了。上场个人赛3场，输输输。 全场嘘声四起，这才只是个人赛，就已经要打得这么糟糕了吗？唐昊脸色铁青，可是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已经不知道了。很快擂台赛战罢，现场已经不只是嘘声，已经有观众开始提前退场了，他们连比赛的重头戏团队赛都不愿意看了。 以退场这种方式给予战队最强烈的抗议。单人赛事战罢，呼啸战队0-5落后。季和星星那场比赛后，这是又一次要被10-0横扫了。那一次至少还是星星的主场，可这一次呢？这一次是被人杀上门来横扫，可算是颜面扫尽了。 团队赛再开始时，现场加油的呼喊声已是轮回大过呼啸了。更令人呼啸战队颜面尽失的是，这一部分为轮回的加油声竟然是出自他们呼啸战队的粉丝群。这是怎样的一种失望和愤怒？团队赛终于打响。与此同时，另一场比赛场地上， 又来！ 满场观众目瞪口呆，就看着昭华战队的治疗角色在团队赛开场2分34秒时被301队的刺客风景杀一刀毙命。 舍命一击。而这次更可怕的是，舍命一击之后的风景沙竟然没有马上死，他竟然被白树的骑士朝夕给护住了。再然后，301队的治疗守护天使007一堆治疗技能上去，瞬间拉回了风景沙的生命。一个舍命一击完成致命一击的刺客竟然没有死，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这在荣耀联盟史上可是绝对的第一次。这301队到底还要把这刺客战术演练到何种程度啊？实力本就不如301队的昭华战队，在失去治疗后，团队赛更是兵败如山倒，双方很快分出胜负，301队本轮大获全胜，获得了一个10-0的满分。稍后的时间里，呼啸队轮回的比赛也已经分出了胜负，轮回不负众望的在本轮比赛中击败了呼啸，10-0将其横扫。原本差距只在8分的301队和呼啸战队历时完成了名次上的交换，呼啸战队还能不能留在前八，这时就要看另外一支队伍最终的胜负了。百花战队本轮主场对阵青才，这对阵形势让呼啸人基本绝望了。最终百花战队8-2战胜青才，上升至第7位，301队上升一位，跻身第8，终于跨入了季后赛区。而这一切来的可算是相当恐怖，到第19轮结束上半赛季的时候，301队还只积98分，但现在6轮过去，301队已有150分，6轮里抢下52分，场均8.7分，远远高过积分榜领头羊轮回战队的场均8.3分。在第19轮时，301队就因为洋葱使用舍命一击爆了星星的小手冰凉而拿下了团队赛。但是真正要说起他们强势起来，就是第20轮起，白树这个选手的到来让301队真正拥有了一套联盟中一直未有过的围绕刺客的舍命一击构建的战术体系。而白树融入战队速度之快，让人不难看出他是一个荣耀智商极高的选手，而他带来的体系显然还没有完全释放出光芒，301还在摸索，还在磨合。但即便如此，他们就已经打出了恐怖的得分率，这套战术真要彻底磨成，又将拥有怎样恐怕的杀伤力呢？人们这才发现，白树的到来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未知的高手，更是一套未知的战术，最终将养成一支未知的战队。唉，真是头疼啊，大家都在抱怨着，不过就现在，有的人却暂时连抱怨这个功夫都没有。 真是头痛啊，我们准备打到什么时候去啊？ 叶修说着。 你们早就输了，要不是你猥琐的要死，要在那搞捉迷藏，这场比赛早就结束了，有意思吗？有意思吗？你大不了出来我和你单挑啊，他能真正分个胜负，敢吗？敢吗？敢吗？ 对面战队黄少天怒斥道。就在各场比赛的纷纷结束的时候，蓝宇主场对星星的比赛也已经打了有40多分钟。目前蓝宇战队出局1人，5人在场，而星星方面只剩2人。但是这种情况下，星星的这2人居然也不计计，也不出来快点送死，居然耐心地和蓝宇周旋了起来。 真是混蛋啊。 看到这一幕，不少战队的工会大佬们倒是心酸起来。曾几何时，神之领域他们派出大队人马也是被这两个家伙戏耍得够呛啊。看到现在蓝宇战队也被这2人拖了这么久，大家突然觉得有些欣慰。君莫笑，毁人不倦。此时还活在场上的星星选手就是这么2位。毫无疑问，面对阵容整齐的蓝宇，星星已经不存在什么胜算了。但这2人就是不肯罢休，东躲西藏的把这场本该在31分钟结束的比赛愣是延长到了现在的42分钟。 未到最后一刻，比赛就不算完。 叶修很严肃地训着黄少天。 单挑那是团队赛该有的比赛方式吗？ 你现在的东躲西藏又算什么方式啊？ 黄少天用很高强的操作硬是把一句脏话给修成了省略号。 这是练习你懂吗？季后赛上这可是要算人头分呢，我们星星已经开始适应季后赛的节奏了，这下你服气了吧？ 叶秀说。 服气你？ 高强操作再次表现， 你们两个人还想取下什么人头分吗？ 那可不一定，有本事你出来一个打我们两个呀。 好啊，我一个打你们两个。 黄少天说。 其他人退后一百个身位。 退了退了退了。 哪有这么快就退好的？ 正在退。 好，我看看。 蓝雨战队诸位顿时全神戒备，五人组成的视野环顾360度，只要有丁点人影闪动都不会逃过他们的影子。 哪有退啊，骗子。 你哪有看，你这个骗子。 黄少天也怒，他们完全没发现有人探头来看，这家伙根本就不在这一带。 我猜的。 baby 别浪费时间了，快点找到我们，一场比赛打这么久你们不烦吗？ 叶修叫道。所有人泪流满面了，这种情况分明应该是你们两个造成的才对吧？ 差不多了，他们应该就在这一块了。 蓝雨战队的频道里，宇文周却已经做出判断。 兵分两路，我和少天走左路侠道口，宋晓你和郑轩走右路，绕那块大石头过去。 宇文周接着部署。 哎，我呢？ 守护使者选手徐景熙诧异，兵分两路里没有他的名字。 左右两路是埋伏，你就这样走上去当诱饵。 宇文周说。 太残忍了。 徐景熙泪流满面。